四件六万九至十一七七九零三。 好啦，咁啊喺呢一个钟头咧，我哋就会讲呢个咧就系神秘动物肢解事件啦。咁啊，上个礼拜嘅 promo 咧，咁我就攞住两张相咧，就去即系喺街嗰度咧，就揾啲人咧，就即系睇下呢啲相啦。究竟即系佢哋对于呢啲相嘅里边嘅物体咧，系有啲咩意见咧？系嘛？咁啊，呢两张相咧就系两只动物嚟嘅，其实咧就首先讲呢一张大啲嘅相先啦。呢张即系一张。然后我见到落去咧，即系我一睇嘅时候咧，就觉得系只羊啦。咁因为佢嗰啲蹄系似羊啦，系嘛？ 应该系牛嘅， 牛有毛嘅咩？个身， 照我所知系牛嘅。 太牛冇毛啊！呢个好明显系羊毛、啊。 唔系，佢 仲话唔系 佢刮开咗，其实嗰个系肚皮里面嘅一层。 呢啲啊，外面啊， 你牛你指少少， 我话紧个皮，你系指住个内脏。你连指鹿为马喎呢方？ 唔系啊，喂，呢个应该系牛。 指羊为牛？ 唔系牛嚟噶，我讲嚟嘅，系牛嚟噶。 咁嘅咩？我从来未见到只牛皮系有毛嘅，你自己睇下。你俾我呢个嚟，系咪俾错咗啊？ 唔系，系牛嚟嘅。你继续讲，继续讲。 系俾一只牛嘅我系嘛？ 俾应该系俾牛嚟 嘅。咁啊，奇怪嘅地方咧就系咧，佢喺肢解方面咧，即系好。好特别啊！即系我从来未见过啲动物会喺即系荒山野岭被肢解成咁嘅咯，就系佢嘅头咧，就系剩翻个头骨嘅啫。有一张咧就即系呢个就剩翻头骨啦，即系你话系牛啦，咁就系条颈咧就系冇晒肉嘅，净系得。嗰啲成骨個頸骨， 即係得翻頸骨啦， 得翻頸骨，但係 clean cut 嘅喎，即係切骨嘅技術咧，好似個細路仔話齋，係真係好勁喎，即係 clean cut， 嗱一定唔會係動物啦，即係一睇一張相，我唔會覺得係動物咯， 同埋有啲係內臟又清理咗啦，咁樣 嚇，清理咗內臟， 同埋有少少有啲地方會發脹啦，有啲嘅牛隻會發脹 嚇，咁但係如果係動物咧，就唔會咁整齊，切得咁舒服啦，係咪？ 係冇錯， 佢嘅鋸口。即系有锯纹， 系有锯纹嘅，系咁同埋有啲咧，即系有啲相片咧，即系呢个其中一啲啦。咁有啲相片咧就系佢死咗喺度嘅时候咧，啲牛死咗喺度嘅时候咧，咁系喺个面嗰个位置，个头嘅位置咧，就系有个圆圈嘅， 即系嘅 perfect circle，perfect circle 圆形嘅所谓嘅肢解啦吓，咁讲啦，咁系解到咧就系啲肉同埋肌肉咧。就系冇咗嘅，即系全部系冇咗，嗰个骨系冇咗，咁啊露出半截嗰啲牛嘅牙啦，同埋半截嘅牛嘅半个脑啦。 即系呢两张相，其实而家现场呢两张相都系牛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即系有啲就系咁样一个一 part 里边嗰一忽肉同埋皮分开咗，肢解咗，咁留翻嗰个我内脏嗰一 part 喺度咁样。 即系如果系动物，如果系一啲野生嘅即系猎杀咧， 系 就应该系。五马分尸噶啦，即系应该完全系， 或者系食咗成嚿嘢， 剩翻成棚骨嘅化石噶啦， 冇错冇错。即系如果你谂下，你睇咗啲所谓 natural geography 或者 discovery， 系咯，你睇过嗰啲亲眼嗰啲尸只系点样， 或者野狗又好， 嗱呢啲肯定唔系咯， 系咪即系有啲就算你话狼又好，野狗又好，佢系一定会食清你所有你即系嗰个所谓嘅生物啦吓，或者羊或者系牛或者系咩都好啦，咁你起码会食咗，你唔会净系食一忽， 你唔会食一忽 ，OK， 就算你食一忽，你唔会切得咁干净， 系冇错冇错。 百佳牛买牛柳嗰啲咧，净有锯齿印， 系有锯齿印，同埋咧好似系嗰啲骨咧就连住喺度，但系咧就肉就冇晒，但系佢就唔会破坏咗一条。 即系好似你净系 order 咗我要食嗰个牛颈， 系啦系啦， 咁佢就斩咗牛颈，就剩翻啲骨，其余系冇喐过，就除咗内脏抽走晒。 系 嗱，即系呢个咧，呢啲 case 咧就系即系有人话咧系一啲外星嘅文明咧就落嚟研究，就攞啲动物嘅样本， 系 就切割佢哋，跟住就带翻上上边，可能即系 medium rare 或者系 rare 咁样煮食用啦，或者点都好啦。咁我哋先唔好话。佢系外星方面先，会唔会系人类做嘅嘢？ 其实不如再讲多啲一啲 case 嘅，即系例如佢其实如果讲紧呢啲嘅所谓牛只解剖咧，因为你都讲得啱，其实除咗牛之外咧，即系应该仲有其他动物系有嘅，即系但牛系最主要被野外肢解解剖嘅动物啦，被发现嘅啦。咁而 最发现得多呢，其实是由60年代尾开始，70年代头开始，就去到呢90年代呢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即尤其是70年代80年代呢，就集中在北美洲美国的15个大洲的农场的范围啦。咁后来到90年代呢，其实就开始南移的这个情况，就是去到中美洲和去到南美洲的。 中国有没有试过这些 东西？中国有没有报告过这些东西，即一单都没听过，但是在美国就即美洲啦，北美洲和南美洲就好犀利的这些个案。咁就有啲直情係讲到，唔係话好似你睇到话係个皮啊头啊食咗、或者係唔切咗啦、有啲係呢，佢当时见到嘅时候呢，可能个你远睇落去嗰个尸体呢係好，即係淨係同一隻死牛冇分别嘅啫咁样。但你行埋去睇嘅时候呢，即係尤其是啲农夫即係见到自己农场啲牛死咗，佢要研究㗎嘛，可能係虫、可能係一啲嘅外来者咁样。佢掀开个头嘅时候，佢哋会好震撼，因为点解呢，佢掀开个头嘅时候，佢觉得咦，点解有啲 系冇咗个脑噶？ 系啊，即系冇咗个脑啦。有啲系可能左眼冇咗，有啲可能净系切咗一边耳仔，有啲咧就系打开咗个牛嘅口咧，条脷系俾人剪咗。咁但系即系总之每一样嘢咧都系好似系 哇， 系总之系怪嘅，但系咧就 clear cut 嘅。 即系其实我成日谂一样嘢就系咧，你睇 National Geographic 或者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 documentary， 系 佢咪研究啲鳄鱼嘅， 系佢捉住 佢，捉啲鳄鱼，捉完佢。佢喺佢个鳄鱼背部都片一块旗噶， 系啊， 呢块旗咧就系属于你，即系我如果即系谂，如果用人类嘅比喻咧，就即系有外星嘅人可能捉咗个云海咁啊，扎住云海嘅脚，跟住片佢只耳仔咁啊， 错， 跟住放翻云海， 但可能佢唔知道咁样，可能已经累死咗我， 佢唔知道整死你，佢攞你身体样本， 系啊， 呢啲即系呢啲牛只咧就似系嗰啲啦， 系， 佢就攞样本， 系啊，攞样本似嘅，但系咧即系你谂下嗱，70年代咧就出现咗呢啲所谓攞样本嘅情况咧，就系可能你要切咗只牛嘅皮啊、肉啊等等啦，但系去到80年代其实有啲现象就令到一啲因为有啲科学家咧，即系依然系唱反调噶嘛，依然就话：，唔系嘅，啲野狗都得嘅， 野狗系可以整有锯齿， 佢哋会咁讲嘅， 齐整切割， 佢哋真系咁讲嘅，即系话啲野啲狼都得噶， 啲狼都得啦，有锯噶嘛啲狼， 或者啲狼系可以咬一分唔咬一分，但系喺80年代发现一啲嘅牛仔尸体咧，就已经系令到呢啲人唔敢出声，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时又系啲农夫发现咗牛嘅尸体啦，咁样可能就话都估紧，因为个表面伤痕系冇喎，竟然，即系已经去到就系眼又全啦。鼻又全啦，耳又全啦，或者系条脷又冇剪到嘅，即系一条好似真系死亡嘅牛就咁嘅啫。咁当个农夫将条尸抬翻去佢哋嘅农场，即系都要佢哋要知道系咪有细菌啊嘛，或者系有啲咩虫啊嘛咁样。咁啊，当佢哋啲农夫自己解剖嘅时候咧，一打开嗰个牛只嘅身体个肚啊，剖开嘅时候咧，咁啲农夫就直情剖咗一刀咧，就要报警噶啦。咁因为咧嚟到嘅时候就话俾人，即系会话俾警长听。呢单嘢应该唔系普通嘅牛只死亡事件，因为咧，呢个牛只嘅表面系冇伤痕，同埋冇俾人劏过之余咧，里边嘅内脏咧系冇咗嘅， 即系得好少办法去抽晒内脏出嚟。 系啦，即系你冇 一前一后啦，即系成组抽出嚟， 即系冇咗几个内脏啦，即系有啲可能冇咗个肺，冇啲可能冇咗个心脏。 咁但系点样可以冇割开？ 系啊，系冇咗个肺，就系、是、咯，即系呢个就系当时啲人就觉得，喂，点有可能咧？咁样即系 会唔会系嗰啲即系嗰啲女人嗰啲整？隆胸啊，咁喺假底汤嗰啲咧，咁佢会唔会系唔系正常位置喺肚汤咁？ 即系可能系 喺牛假底汤，咪捞个肺出嚟， 唔系 你就以为佢喺前面汤。 唔系，如果我先 唔系， 都可能有咁嘅技术嘅、 啊，即系佢都为咗表，即系希望保留你嘅美观啊嘛。假底汤 死有全尸咁样， 系咯，同埋唔俾人发觉系唔俾人汤啊嘛。 系，或者可能佢以为，即系可能以前佢汤惯嗰啲，即系我哋 assume 佢系外星人先啦。可能佢以前汤惯，可能就。切咗头，切咗手，佢哦，原来会死。咁我谂啊，不如我哋直接攞佢内脏，咁咪唔会死咯。可能佢咁谂啦。 即系呢个牵涉系一啲即系外来物，外来嘅即系生物， 系 就掳走咗一啲动物就割佢， 系或者系去到现场。 我系绝完全，我觉得真系肯定相信嘅。我系相信。点解咧？因为我成日见到地球啲人。即系我哋系最有智慧啊嘛，叫做系咪？即系我哋已经 assume 咗我哋系最高智慧，系嘛？咁出边可能有更高智慧噶嘛？我哋最高智慧，我哋都成每地球每一样嘢，我哋都有样本噶啦。 系，我哋都要去捉啲动物嚟解剖噶啦。 而家即系你去任何地方，你每一样动物都有样本 嘅，冇错冇错。 鲸鱼嘅咩就算系熊，佢哋嗰啲嗰啲熊咧，咪要冬眠嘅。佢哋都研究佢啊，就系攞啲嗰啲叫做 HIT 叫冬眠嗰啲，佢自己身体 发放出嚟嘅一种 chemical 咧，系令到嗰个动物咧系会去进入冬眠状态，即系嗰个身体咧系会变得慢嘅。本来你一日新陈代谢有个速度啦，佢将你个速度系减慢，咁就研究将呢啲 HIT 嘅嘢就打落人度啊嘛。咁譬如你做手术做心脏手术咧，佢打支嗰啲嘢落去度咧，咁你嘅人嘅新陈代谢咧就慢咗啦。咁呢啲系研究嚟噶。如果我哋能够即系研究啲动物啲咁嘅嘢，人如果有更加高智慧外星生物。佢都会想研究点解你咁高智慧，同埋你个脑系有啲乜嘢，肯定会攞你个脑切开， 都啱嘅。如果 肯定切开啦，你都会切开一个死人嘅脑啦。 冇错冇错，啱。但系个问题就其实都有令到一啲嘅研究专家都感到有啲迷惑嘅，即系就算嗱，我哋首先而家 assume 咗佢可能真系同外星文明有关先啦。咁就算相信同外星文明有关嘅专家都话，点解呢啲所谓嘅外星文明要去？切割或者静静鸡切割啊，一啲系全部绝大部分系牛，即系当然系有马有羊有其他有动有兔仔等等啦，但系绝大部分都系牛。咁佢哋都谂紧点解咧？但当我以前听过有一个 UFO 专家讲一个解释嘅，但系我就唔系好理解佢咁样点样谂嘅，就系佢就话咧，因为当时要抽呢啲嘅牛嘅内脏，因为仲要讲漏咗一样嘢，就系所有被发现嘅呢啲牛只尸体咧，里边嘅血咧。都是未抽干的即是干晒的即是你同埋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是流干晒因为抽干晒 抽干晒 到咁 抽干晒因为他们有些人已经研究了就发觉他们不是一些所谓割了一些伤口啲血渗咗落去就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甚至解剖完呢他们里面内脏那些所谓的动物啊植物啊即是应该有你就算这样死法你有残留的凝固血的嘛他连啲残留的凝固血都是没有的即是整个内脏 即是如果是就算是流是流干晒血如果 是啦没错啦 如果他流 如果是流的话就是 流到一滴都干晒 吸到这样干晒咯即是如果是真的流的话但系佢哋就话应该唔系，应该有嘢吸走晒啲， 可能即系外星嗰啲知道咧，你哋嘅即系人类嘅身体咧，我哋咧 系， 即系人 你哋 人类嘅身体咧就系咧，要有血液先可以 系，冇错冇错， 运作到噶嘛，佢哋呢样系最宝贵，所以就，但系佢又唔会用牛， 唔系，但系个 UFO 专家嗰阵时讲过一个 point 就话，佢相信咧牛嘅血液嘅所谓 DNA 啦吓，就接。近人嘅血嘅 DNA， 所以咧就攞牛嘅血嚟做研究。 但系点解唔索性攞人咧？佢对我哋冇感情噶。 嗱，唔系，所以其实我明。 我哋都系一种生物啫嘛，喺佢眼中都系一个动物嚟。 系啊，所以我就谂咯，其实会唔会根本成件事就系除咗牛之外，人都会。不过因为人 missing， 即系呢个地球上边有好多人系失踪噶嘛。咁你点知嗰啲失踪人系同呢件事冇关咧？ 力之神秘动物肢解事件。Apogee Special。 系啦，咁就系神秘动物肢解事件啦，即系都几神秘下嘅呢样嘢，完全系即系如果你睇相咧，即系都系我俾啲街嗰啲即系啲观众咧， 系 佢哋一睇咧，佢哋哇，即系有啲人系讲即系死得好残忍啦，即系佢哋的确系死得好残忍啦，如果再加埋系抽干晒啲血， 冇错冇错， 咁啊亦都唔系食晒佢全只嘅，咁啊净系攞好似攞样本咁样嘅啫吓， 即系我呢个咧，其实我有个形容词嘅就系咧血肉嘅 crop circle， 即系 嗱，即系有几何切法嘅肢解事件嚟、 啊，即系你一定会留低啲证据俾你睇、 啊，即系过云做唔到咁样嘅， 咪即系你谂下，即系植物嗰度就系整嗰啲所谓图案啦，咁又系俾你睇嘅，咁呢啲系所谓肉啦，即系啲生物整完切完就搞完攞完你啲内脏，即系俾你睇嘅，即系佢唔会拎走成只嘢嘅，即系佢刻意嘅，即系如果佢系。观察佢嘅谂法嘅时候，即其实佢可以攞晒成只走嘅啫，系咪先？佢唔系佢一嚟到地上，或者佢攞完之后切完个位置抌翻落嚟，即系佢有少少动机嘅，我自己觉得啦。咁但系我又要补充翻就系、 你觉得佢系拎上去切？ 我咧就觉得咧可能 切完掟翻落嚟，唔系，我觉得就地现场。 如果佢系即系有呢、這个，因为通常都估计啦，即系外星文明都有佢嘅反地心吸力嘅技术啦吓，咁、可能佢系悬浮于嗰个空间啦。咁你冇任何嘅接触面，但系可能佢吸咗少少凌空，咁可以 可能会唔会即系佢悬浮咗喺空中，佢根本。嗰啲外星生物冇落过地嘅，系用即系 laser 嘅切割方法嚟、 绝对会有咁嘅机会。 即系佢真系似即系锯就咁烧窿咗咁啊啲边仲要吓。 系啊系啊， 即系佢切割嗰个边位系窿咗。 冇错冇错。因为你讲到我原本想一间先讲个 laser 嗰样嘢，你既然讲到咧就系、是，因为后来咧佢喺1990年嗰阵时，1992年 sorry， 咁咧喺美国有啲嘅真系，即系因为其实以前就系纯粹观察嘅一啲嘅个案啦吓，而家就已经牵涉到去一啲所谓嘅科学分析噶啦，咁就啲人就将嗰啲所谓嘅牛只嘅俾人发现咗呢啲牛只咧，就攞去实验室，就真系认认真真地去咁睇，咁、其中咧就有啲嘅牛只咧，就好似头先你形容咧，即系有啲边咧系窿窿地啦，同埋一啲嘅界痕啊等等嘅嘢嘅时候咧，咁佢哋分析完就系一啲。如无意外咧，就系、是、用镭射嘅一啲嘅技术啦、就去切割嘅时候，仲要系切割当时嗰、那个，即系嗰一刻咧，系要需要到去摄氏149度，先至咁样，要慢慢劏劏劏劏劏劏劏咁样劏法嘅。咁所以咧，佢讲到，因为有好多嘅反论者嘅，始终都佢哋都话，喂，会唔会同撒旦教有关咧？即系会唔会同一啲所谓嘅邪教 吓、即系佢哋为仪式牺牲啲动物？ 系啦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喺所有嘅即系差唔多真系所有嘅呢啲个案里边咧，所有警方都有 involve 到，即系如果你真系人为嘅破坏，咁你有得拉人噶嘛？咁啲警方咧喺所有嘅个案里边咧，都系揾唔到喺邻近嗰个牛只嘅附近一啲嘅脚印啦、手指印啦，同、埋一啲工具啦，系冇嘅。咁佢哋就话喂，咁冇得拉人噶，即系你就算 OK， 你自己觉得系一啲邪教活动，咁我哋都要揾证。 草地冇脚印都。 即系得个农场个主人有脚印咯，即系佢其他嘅地方系冇脚印，尤其是有啲个案讲到咧，夸张到系落完雨，嗰、那个农场第二日发现咗个咁嘅尸体，咁嗰啲所谓系嗰啲叫灵泥地咧、都系冇脚印嘅，咁佢就话点可能有啲人，就算系你俾到系宗教人士，一啲邪教去到做活动，嚟到现场系冇脚印而切到咁样， 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Tom Cruise 嗰啲都掉落，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佢系起重机去到好远掉落嚟咁样切嘅啫，即系冇可能嘅啫，都系个情况。同埋佢而家讲到系而家近代90年代发现嗰啲科学技术系 laser 系切割嘅时候，咁仲要149度，唔通啲邪教人士系攞咗149度嘅 burner 嚟烧咩？ 如果系即系邪教人士。呢个是非常之恐怖的邪教活动啊！呢个系 冇错冇错， 攞咗个脑抽光啲血，但系掟咗个尸体，但系条颈咧就整齐切割，就冇咗肉啦，净系得翻骨。 系 咁系即系哇，残忍到 即系仲要系有啲攞咗内脏， 黐线啊！呢个系之前系 冇错冇错，咪咩？所以如果就算系讲，就算有撒旦教都好，佢哋嘅活动系咪去到咁广泛咧？即系成个北美洲、成个南美洲、成个中美洲咧？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尤其是係牽涉到啲牛隻咧，我講緊係如果有記錄嚟講啦嚇，係差唔多喺30年嚟牽涉到70萬隻牛， 係30年嚟70萬隻牛， 係類似咁樣嘅情況死亡。咁你諗下點咧？ 不明來歷之神秘動物肢解事件。Apogee Special。 首先我哋咧系好慎重咁考虑紧咧，系点样将呢两张相咧摆上881903.com 嗰度嘅。咁但系其实咧，我谂咧，因为 Max 数太重啦，咁亦都系费事即系阻咗个位啦。咁可能都冇机会摆到，咁啊即系大家亦都可能会错过咗呢两张相嘅， 即系街度冇撞到呢嗰啲就错过咗， 错过咗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呢兩張相其實都唔 advice 擺喺個網絡，因為太恐怖嘅死狀， 即係可能有俾人投訴嘅， 係會可能會有即係引起不安， 係係。 咁所以為免咁多麻煩咧，咪即係雲海啦，頭先就話啦，即係唔好俾大家睇啦。 我話咁咩？唔係你話咁 啊？雲海哦，係我話嘅，原來 係你話嘅， 係我都係唔好啦，費事人哋安 慰，係 咪先？ 啱， 唔好啦，咁啊，淨係俾翻你啦， 係私底下俾人睇啦。 好， 唔系咁要再讲翻嘅就系咧，其实事件中咧，即系你谂下，就算即系牵涉到可能而家估紧就冇可能系一啲所谓嘅野兽去食呢样嘢啦，或者系啲撒旦教徒嘅嘢啦， 会系野兽啦。但系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呢个真系唔使专家啦。 啊，冇错， 平民好似我，我系话咧唔系野兽啊，真系 冇错冇错。 凭相睇肯定唔系野兽， 系冇错。同埋野兽唔会即系，因为野兽尤其有个特征就系佢肚饿先食嘢，即系先咬死人。 就算当靓鳄鱼。佢个嘴咁长，一拍落嚟 clean cut 都唔系咁靓， 冇错，唔系电锯 feel， 系咁样，直接都唔会窿边啦。 冇错， 而家直情系太阳蛋案，即系窿边， 冇错，窿边嘅啱啊。咁但系即系点解会即系都有人讲到有另外两个谂法，就系即系头先都讲嘅，就系外星人嘅问题咧。因为有好多众多个案里面，尤其是讲紧系美国中部嗰啲个案咧，就有好多时候啲农夫咧系发现咗嗰个尸体之前嗰晚咧，其实系会。即经常性都系咁啊，就会见到一啲所谓嘅橙红色嘅 UFO 咧，喺佢哋嘅农场附近经过嘅， 就系光 体嘅，系啦。咁当然啲农夫，你见到呢啲即 UFO 出现嘅时候，佢哋又唔会特登走去追啦。当然，即系佢哋觉得，咦，有啲怪嘅异象喺天空，咁就知道咗。但系到第二日发现咧，就农场又通常就系会系发现咗好多只呢啲嘅死咗嘅牛或者系马咁样啦 吓。 咁就有好多个案，竟然系咁嘅时候咧，啲开始系反而啲 UFO 专家就开始揾呢啲农夫，就讲翻喂，咁你嗰阵时目击到啲乜嘢咧？咁样，咁喺呢啲调查个案嘅期间咧，就除咗系话会目击到一啲所谓不明飞行物体系橙色圆碟形嗰种咧吓，飞过嘅时候咧，仲有另一种咧，就令到啲人咧开始迷惘啦。就系咩咧？就系、是、会见到军用嘅黑星直升机。如无意外咧，就如果 追截嗰啲人， 就唔系即系唔系系突然间净系出现咗一个军用直升机，黑色全黑。出现之后，咁就第二日就会见到，咦，又有啲牛嘅尸体咁、样。咁个问题就系咁，因为咧喺所有嘅目击个案里边咧，所有除咗见到 UFO 之外，见到黑色嘅直升机。军用直升机咧系冇任何直升机嘅标志，即系话冇写明系 FBI 啊、CIA 啊、NSA 啊，或者系所有嘅太空基地嘅机，冇嘅系全黑冇标志嘅。咁佢哋直情觉得，喂，而家系咪牵涉到甚至系所谓嘅 secret agency 咧？咁呢啲 secret agency 仲要系唔知隶属于边个政府部门嘅、即系会唔会 MIB 咧？即系冇人知嘅、，Man in Black 咧？ 真系 咩话听？咩你讲咩？ 会唔会系阿国咧？那黑色冇标志， 你疯癫癫讲呢啲啊，死我啊！唔系咁就完全系冇标志嘅直升机咁样，咁啲人就开始估啦。喂，咁究竟系咪其实呢件事都 involve 咗一啲所谓政府嘅秘密组织？咁佢系咪牵涉到系杀咗呢啲牛咧？其实咁咧咁样， 但系人类冇必要咁样杀。即系除非你系变态， 又 系咁多只，咁我哋不嬲都食开牛噶啦， 冇需要 咁样肢解， 冇错， 知道牛 都唔需要咁样肢解， 客业你都知添， 系冇错，亦都冇理由你咁样即系搵一啲农场，你仲要一定系有人目击到，同埋你一定相信牵涉到政府，点解咁蠢咧？系咪先？咁但系有一单 case 出嚟之后咧，啲人就有啲惊啦，因为点解咧？就喺80年代尾啦。最主要呢单系点咧？就因为嗰阵时就算目击嘅黑色直升机咧，都系飞过嘅啫，次次都系飞过嘅啫。咁嗰阵时就喺Colorado 嘅州份啦，即系科罗拉多州啦嘅、一个 Vit County 啦，即系一个 Vit 嘅郡啦吓。咁里边个农场咧，咁你唔系叫我点 形容 Vit County 啦，即系 Vit 郡啦， 形容得几好啊！ 好，形容得好好啊，清楚晒，知道晒环境。 咁之后咧，咁嗰个农夫咧就亦都系喺个农场夜晚。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黑色直升机飞过啦，咁佢哋因为个范围都好平原式噶嘛，因为目击到啲情况噶嘛，咁就见到咧嗰个直升机咧系一路飞嘅时候咧，佢系似系追截紧一啲地面嘅嘢， 咁佢哋开头仲惊个龙方话唔通，咦死啦！佢做咩咧？系咪搞我啲牛咧？咁样，咁仲开始咧就听到佢哋开枪，讲紧直升机上面啲人开枪，系向地面开枪嘅。咁样开枪，咁嗰个龙方梗系当然话哇，系咯， 系咁开， 系啦，系咁开，一路飞一路开，追截紧地面一样嘢。咁个龙虎就觉得，喂，你唔系射我啲牛啊嘛？即系有冇搞错啊？ 如果系射死啲牛，唔会系咁样啦，都会有枪。 啊，都冇错，系啦。咁后来当然咧，个农夫有报警啦，咁亦都喺事件过后，佢去到现场睇啦。咁啲牛亦都发现咗好多死咗牛系咁样被解剖嘅，被肢解嘅。但系冇一只牛系被枪死嘅，即系被枪杀嘅，即系冇弹嘅，冇剩嘅。咁啲人就系谂紧啦，即系开始推断紧啦。咁即系话呢架黑色嘅直升机。是追截緊地面一個嘢一嚿嘢啦，或者一啲事啦，嗰啲嘢呢其實係造成呢啲牛去被宰割。 咁一係嗰啲就係、是、譬如撒旦教人類啦，一係就有一啲外星嘅 生物啦， 係 啦係啦。咁之後呢啲人就喺度諗啦，咁係咪即係代表其實美國政府係一個所謂真正正嘅 secret agency， 其實就真係知道邊度有所謂嘅外星生物。而呢啲外星生物如果咁樣推斷，係咪即係佢其實係走甩緊？ 其實係咪 limit 咗去兩個即係可能性嘅啫？ 係 就係、是、一係就係邪教嘅活動。即系而家专家分析嘅， 是 一系得两种可能性，一系就专即系邪教运动啦，活动啦，一系就外星嘅物体嘅一啲宰割行，即系或者 可 样本嘅行动， 同埋唔系第三个就系讲紧而家相信嘅就系所谓嘅 secret agency。咁其实咧。我原来已经搭狗啦，我要 原来已经搭狗噶啦。 咪因为咧，点解牵涉到咁咧？就系、是、咧，其实喺手上面咧有啲嘅报告。咁啊报告咧， 啲报告亦都唔系好方便摆上网啦。 当然啦，俾你装下啦。咁咧呢个报告咧就系嗰阵时喺1979年咧，系因为嗰阵时70年代数以万计嘅牛只俾人去咁样屠宰啦。你做咩啫？ 你继续啦。 咁咧就系 FBI 咧，就内部咧就其实已经有个神秘小组啦，都唔系神秘小组嘅一个组织啦吓。FBI 里边就系调查呢单 case 嘅，即系调查全美国所有嘅屠宰事件嘅 case 嘅。即系你千祈唔好再俾佢哋所有佢哋话对呢样嘢冇兴趣，呢啲系全部系谎话嚟嘅。咁个 point 就系咧，咁当时咧，因为我呢几张咧就系当时其实喺由七几年去到。90年代初啦，咁 FBI 咧里边咧就原则上进行咗个调查咧，就喺80年代咧就公开咗大概297页佢哋嘅档案，佢哋调查档案。咁我就净系睇过128页嘅啫， 其他都有， 其他 就未睇， 其他我冇。咁佢二百九，佢总共290几页，咁但系当然后来应该仲有嘅吓。咁128页里边咧，其实我都未睇晒嘅，我都系吓，仲系要。慢慢研究 ，keep 住慢慢用啦。 咁其中一 part 点解我会即系呢 part 我点会攞上手俾你睇咧？因为我嗰阵时系讲紧 New Mexico， 即系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即系一个阿巴高奇一个大城市，龙即系附近所有嘅 case 嘅一啲嘅个案。咁里边因为当时咧就系、是、个州众议员咧就因为呢啲事情咧就话要同 FBI 开一个所谓嘅。conference 或者一个所谓嘅听证会，就邀请晒所有个人证啊、物证啊、啲警察啊、科学家啊、研究人员啊等等等等，就去开一个会就研究，喂，而家手上面咁多嘅 case， 吓， 究竟你哋发生乜事？咁咧系其中一单咧就系 New Mexico， 咁我哋开嘅会就1979年嗰、那个系4月25号开嘅，咁样呢个只系其分一个听证会嚟嘅啫，咁佢哋仲佢 FBI 里边仲有好多个调查档案啦，同埋一个听证嚟其他嘅听证会等等，咁里边好多人物咧。都讲到一啲 point 咧，就系佢哋分析啦，甚至有啲咧已经有啲专家之前讲到明，佢哋相信就系相信同外星人有关啦 ，related UFO 啦， 系啦，有啲就话佢哋可能相信系同撒旦教有关啦，有啲系同系 secret agency 有关啦，即系你如果而家去咁咧， 得三个 可能性，冇错。咁甚至咧，佢哋有啲嘅警长咧，因为佢哋有啲警长亲自处理过十几单嗰啲解剖案件咧，佢哋直情讲到明，即系同你头先讲个 point 一样，佢话去到现场，你只要睇到嗰条尸，验咗嗰条尸，你系知道冇可能是野兽， 冇可能，呢个 肯定 唔系噶啦， 冇错冇错， 肯定 唔系野兽。咁即系佢哋已经讲到话，所有现场人证，所谓嘅有职责嘅人士啦，都话只系呢三个可能性。 好啦，咁你得三个可能性就系、是、嗱，即系其他唔使讲啦，有一个就我想最想知咧，就 系 追即系直升机追截嘅一啲喺地球走紧嘅 物体 系可能系嚟自外星嘅。咁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究竟我哋而家嘅地球里面系唔系已经有外星嘅生物存在咧？Speak. 咁啊，繼續咧就係講緊呢個神秘嘅動物肢解事件啦。咁即係其實都真係幾神秘啦，即係因為估唔到啦嘛。咁啊，頭先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你即係如果有直升機追字嘅話，亦都即係覺得可能係即係追字 嘅外星人 類嘅物體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地球上係可能已經其實即係其實都聽過唔少人講，即係專家方面，即係其實地球已經係隱藏咗好多外星嘅 生物啦、 文明嘅嘢喺地球裏邊生活緊嘅。 係。 咁其实呢个可信性嘅系有几多咧？ 我觉得个可信性都几高嘅，不过问题就系、是、咧， 即系 MIB 噶啦噃。 其实系嘅、即系 我係想撐開少少啲， 撐啦！而家 仲有撐。但你嚟住我十蚊，唔係因為咧， 你可以你後邊嗰個影 係，唔係你可以信定唔信都冇所謂，因為我係想講，我係想雖然可能佢唔想我講嘅，但係講緊阿孫息立咧，即係講頭先講緊嗰個 UFO 頭號人物啦，中國裏面，佢當年就喺美國嗰陣時咧，做喺講咗個演講嘅，講完呢個演講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去停車場攞車啦，走啦，咁啊出現咗一個人就同佢握手，咁啊因為佢講到佢相信可能金星嘅一啲嘅外星文明嘅嘢啦，咁嗰陣就話， 而家講緊金星咋，係好近嘅， 係好近嘅咋， 唔係喺第二個太陽系， 係啦冇錯，即係呢個太陽系裏邊係，咁因為佢就同佢握手就話：啊，你講得幾好，你對外星嘅文明嘅理解概念都幾好。咁因為其實嗰陣就同佢講，即係嗰陣就同阿孫息立講，佢話因為其實我哋呢班人已經係住咗喺地球嘅金星人。咁但係個 point 咧，即係你其實係好難相信 嘅。咁啊，孫息立冇， 冇，佢冇，因為當時孫息立就望住佢睇下佢成個外表係同人類咧係一樣樣嘅啫，即係冇唔同樣，即係唔係怪獸樣嘅。咁但係佢只係講，即係講緊孫息立同佢講完呢句，即係佢同孫息立講完呢句，握咗個手轉個頭，再擰翻轉嚟嗰時，佢已經唔見咗走咗㗎啦。 即係有兩個可能性嘅啫嘛，因為佢就真係金星嚟，一個係癲 嘅。係冇錯，即係佢有兩個可能性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個情況去到就係、是，如果呢啲人存在喺地球，其實就比较安全，因为起码佢唔系话讲紧，好似呢度讲紧周围去猎杀一啲嘅 金星 物吓。咁、如果你讲紧系一啲嘅所谓嘅怪兽式或者系猎杀式嘅，即系头先可能系十点钟之前讲个 fat wood 嗰个，咁嗰啲类型嘅怪物式嘅外星人，其实就唔可能话冇噶，因为你点知呢个宇宙咁大？ 嗱，首先即系嗱，你金星如果佢系金星嚟嘅，亦都系人类咁嘅样嘅，即系吸紧同我哋一样嘅氧气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而家以一个科学家嘅研究喺呢个九大行星里边嘅金星系咪真系有都有氧气咧？ 我谂而家佢哋系讲紧 belief 冇咯。 believe 冇氧气，咁即系佢哋冇可能系金星嚟，因为嗰个人即系一定系癫嘅。 你可以咁演绎佢，但系 点解咧？即系如果佢系冇氧气嘅，佢系嚟自金星，咁佢嚟到应该系适应唔到地球嘅温度啊，我哋嘅 H2O 嘅氧含啊。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咁又唔可以狭窄咗自己一个概念，因为如果当系我当金星而家啲科学家 believe 佢冇先啦，咁可能佢哋个生活模式系喺啲所谓嘅玻璃罩里边咧，即系可能嗰个大气层里边系冇氧气又好， 佢自己种啲氧， 系啦，即 系 一 个树， 即系所谓嘅科学室咧，即系因为而家就算喺亚利桑那州所谓嘅 biofairs， 嗰度咪已经做紧嘅， 即系佢哋自己一个。一个室内嘅 系啦， 嘅 greenhouse， 冇 错 冇错，整啲氧气。 系虽然嗰、那个， 即系佢因为掟去火星，就第一样嘢要掟啲植物啊嘛， 系啦系啦， 掟啲树就 系啦，冇错。咁佢都自己自给自足喺里边可以提供氧气等等，但系记住， 但系死晒喎啲树。 未知啦，因为大有 初初做嗰个实验嘅时候， 唔系佢有第二个实验室啊嘛。但系你记住呢几个实验室都唔系政府噶，系、一个 秘密组织嚟 嘅。系嘅，我唔敢。嗰个系属于一个秘 系咩国家噶？即系 美国，美国系属于一个美国教派嘅。OK， 咁 OK 唔讲啦呢个。咁就咁就讲翻嗰个嗰、个 monster 嘅问题，即系你如果真系同人类一样样嘅问题嘅外星人，咁当然可能佢系智慧型嘅啦，即系可能佢系所要嘅嘢，可能系唔系物质，唔系肉啦，但系而家嘅情况就去到咁嘅话咧，咁你唔知道究竟佢系要啲乜嘢？唔系我望紧出边系咪有外星人啊嘛？ 系 啊，好惊啊！突然间，咁就如果佢系要牛，要切割，系要将啲生物去到做化验嘅话咧，咁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咁呢啲外星人嚟到做乜鬼咧？咁但系当然，我又谂翻，当我即系睇呢啲 case 嘅时候，我又会谂翻一个我会觉得要反思嘅地方，因为我哋虽然见到我当呢啲真系一啲外星人去搞嘅一啲。诡计啦，或者佢哋整到啲外啲尸体俾人切割晒啦等等，但系其实谂深一层，其实我哋人咧，先至系最恐怖嘅 monster， 即系因为你谂下而家我哋全球所有嘅农场，除咗乳牛之外，我哋养嘅牛都系为咗汉堡扒啊，同埋铁骨扒嘅啫，之后仲要系不断喺巴西。斩烂晒所有嘅森林，系我嚟做牧场，系原始森林，系做牧场，系养牛。 最近都有个节目都系讲呢样嘢啊， 系咪 吓？越嚟越严重啊嘛，已经系超乎咗人类。你而家后悔系太迟， 已经系太迟噶啦， 已经系唔使后悔啦， 唔使后悔 嘅，太迟啦。即系就算佢话世界各地每一个元首而家出嚟合作，话要搞绿色运动， 系 已经 too late， 系太迟。其实而家有啲国家已经系搞紧逃离计划噶啦，即系唔系讲紧一啲所谓嘅 保和计划噶啦，即系佢哋谂住随时系要离开地球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吓唔同嘅谂法啦。咁所以你而家讲到所有外星人嘅谂法系咁样咧，我哋就要谂翻我哋自己系点样咯。咁但系我又要趁而家仲有几分钟咧，我要讲翻一个 case 咧，真系好紧要嘅，就喺当时咧喺我要查翻我自己嗰份嘢先， 喺自己度啦，系啦， 1981年啊，咁嗰阵时有个叫做 Miss Iona 嘅一个生物教师，咁当时咧佢就识咗一啲所谓研究呢啲解剖肢解嘅一啲研究人员啦，佢咧当时咧就喺个现场咧就攞到一啲嘅所谓呢啲牛隻嘅细胞分析，细胞即系话 tissue 啊，即系一啲嘅纤维等等嘅嘢。咁佢攞咗去实验室咧，分割咗好多 part 啦，咁样摆咗准备去做实验啦。咁嗰晚佢翻咗屋企，咁竟然喺当晚咧，佢个实验室咧系俾人爆格咗。OK， 咁个学校嘅实验室俾人爆格咗之后咧，仲要系攞走晒，乜嘢都冇偷，就系攞走晒嗰啲牛隻嘅纤维。咁但系咧，佢好彩，佢有一嚿咧系摆咗入柜桶嘅。 吓， 佢冇佢嗰个偷嗰啲人，佢冇攞到。 有咗佢腐烂， 系 咁包柜桶收埋。 咁可能有袋咧， 系咯，保鲜袋嗰啲，系咯，袋啲。 咁佢就。偷咗准备去化验嗰啲，咁佢仲有一块咧，佢话好彩，但系佢好奇怪，当时话点解会突然间有啲人入嚟实验室偷，系偷啲咁嘅嘢， 偷啲肉咧，系咪真系咁饥饿咧？ 系咪同埋你系偷紧一啲，即系你应该如无意外系冇价值嘅嘢嚟嘅咁样，咁佢就将手头上唯一留低嗰块咧，就去做即系所谓显微镜嘅测试啦，等一路睇一睇。佢分析咗一日之后咧，佢就写咗个报告嘅，即系当然咧，佢系即时要做一个分析，因为佢惊都俾人攞咗嘛。佢就形容出嚟，因为佢觉得好震惊，因为咧佢发觉咧，如果呢一个嘅切割咧系人做嘅咧，佢就系接受唔到嘅，佢反而觉得，因为点解咧？佢话佢分析下所有切割位嗰啲边嘅细胞，佢话咧原来系 perfect 到咧，系靓到咧，所有嗰个边嘅位嘅细胞系整齐，即系微细到嗰个细胞系整齐，系啊， 连。 个细胞都齐，即系话咧，佢通常你就算切肉都好，切咩都好啦，你点样去 点齐整都 齐整都系嗰个细胞都会切走嘅，即系有一部分细胞系切咗一半啊，切三分一咁。佢话成忽啊，佢话每一个边位嘅细胞全部都系 perfect 完整，即系话佢话咧要去到一个咧微细，即系可能我哋讲纳米技术。纳米技术，讲紧系野外做纳米技术，去到咁边边系细胞系 perfect 位，系一个细胞都冇烂过。佢话咁样嘅技术，佢话如果系人做到咧， 呢个系超，净系呢一个系超乎人类嘅即系能力啦。 系啦，冇错啦，讲紧仲要系讲1981年， 即系有人类可以有咁嘅能力，但系就唔可以系咁野外求其就做到。 1981年嗰阵时候，人类都未有咁嘅能力，但系去到90年代尾，我哋开始发展纳米技术咧，先有咁嘅能力。即系话我哋90年代前系冇咁嘅能力去做纳米技术嘅切割，咁但系竟然喺1981年嘅 tissue 里边，竟然系有纳米切割，仲要喺野外进行。 咁即可能系又受到一个即系呢一个实验嘅影响，令到人类发明纳米技术系咪？ 亦都有可能，因为 俾一啲科技你啦，又 系因为其实讲紧纳米技术系可能人类最危险嘅技术啊嘛。因为当时上次霍金去北京咧，去做一个演讲咧，上年嘅时候咧，霍金就系讲咗一样嘢啫，佢话我哋而家导致人类毁灭嘅咧，就唔系应该打仗，唔系陨石，亦都唔系火山爆发，就系纳米技术。 阿霍金个 speech 咁短咋？ 唔系佢呢 样嘢，就系呢一样嘢，系咁 走咁啦， 拜拜， 唔会。咁但系佢讲到毁灭人类，佢而家嘅推测咧就系纳米技术，因为纳米技术去到个位就系佢可以啲机械系细过一个细胞啊嘛。咁但系只要你被一啲人去利用到，去作为一个所谓嘅纳米嘅杀人武器咧。咁就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随时即死啦。咁咁所以呢啲技术系咪嚟自外星呢？冇人知咯。 嗯，好啦，咁今日呢个神秘嘅肢解个案咧，亦都讲完啦。咁喺我手头上咧就有呢个 KGB 嘅 UFO file。 哇，下个礼拜咧 有咩？ 边个啊？ 有咩？有俾你啊？ 冇， 唔系有即系冇， 有即系冇，即系有。 食即是空。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